欢迎收听坚尼地岛啊！今日系12月19号星期一嘅晚上，咁有糖水啦，同埋久未露面嘅肥仔啊！大家好， 大家好啊！ 喂，首先就我谂，我哋上一次录完之后，到今次嗰个最大嘅差别就系呢个689就话唔选啦。喂，阿糖水肥仔，你哋高唔高兴啊？ 我冇乜感觉，不过。是有啲我反而有少少失落咯，而家689话唔连任， 你挂住齐恩嘛？ 系咯，系咪？ 我俾咩反应你好？ 人哋结咗婚噶啦，不过泰博都结咗婚，所以冇乜关系。 咪系咯，冇关系嘅。 你已经开始挂念佢啦，系嘛？ 我挂住佢嘅，咪到时冇乜新闻出啦，到时佢会。 其实好多好多领导人嘅仔女呢，即係上新聞呢，其实最多都系梁齐恩嘅啫。即係你回顾返我讲緊全世界，系咪先，即係所以我諗全世界冇乜咁多政治人物嘅仔女系可以上报纸上得咁密嘅，咁所以即係都系一个好值得令人怀念嘅一个人物嚟嘅。啊，糖水啊，糖水，你我记得你对梁齐恩都有啲特别嘅感觉㗎喎。系啊，你之前嗰几集都，你之前嗰几集都 有讲下佢噶， 系啊，即系你都系、哦、 我今集都会讲佢嘅， 离唔开梁齐恩。喂，咁但系糖水你自己咧，你自己对呢个689话唔参选，你自己有啲咩感觉？高唔高兴先？ 冇啊， 冇 感觉啊， 冇感觉，即系一贯。 即系如果讲感觉就冇感觉啦，真系，真系冇感觉。 即系都系挂，但系对齐恩就有啲感觉，系咪？因为我发觉咧，好似 令人怀念嘅，令人怀念嘅都系。 因为我发觉咧，即系好似自从689话唔参选之后咧，香港好似冇咗新闻咁样，你觉唔觉？即系我唔知咧，我喺 Facebook 度睇，即系我记得嗰日就俾人洗晒版啦，689唔选，我自己都写咗几个 status 啦。咁但系即系我发觉之后好似成个香港好似回复翻。即系一阵光明喎、哦，阿肥仔，你觉唔觉咧？ 光明咪佢哋有啲咪话喺弥敦道定赛街攞跑啊，跟住有啲又话开香槟庆祝啊，又等咗呢一日好耐啦，香港重拾民主啦，咁嗰啲咩？ 唔系咁，我见啦，咁即系梁振英又唔选，跟住啲泛民主派。又攞返啲回鄉證，我幾好啊！我今日見到蔡耀昌單新聞，佢可以返大陸，仲佢覺得冇人跟蹤添，我真係覺得，咦？咁其實即係你已經不再係一個 threat 啦，已經係咪？所以可以 啊，終於可以建設民主中國啦！ 係啊，即係等 咗翻去爭取啦， 等咗卅年真係可以返去爭取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似成個香港好似我唔知係因為聖誕節又臨緊啦，好似靜咗好多咁樣。 香港一嚟係啦，我哋咁聖誕啦，咁二嚟唔係咁跑馬仔又每日都有新，即係每日都有新聞出嘅。首先又究竟曾俊華選呢唔選呢，曾鈺成選呢唔選呢，林鄭又選呢唔選呢，咁但係葉劉選啦嘛。 係咁佢你諗下，而家其實即係得兩暫時啦，有兩個 candidate 啦，所謂 candidate 嘅話，咁但係你諗下，如果即係嚟緊佢仲即係喺傳媒又好，或者公眾層面都好，我哋都好知道其實有三個人都係想選嘅 ，OK？ 咁你諗下佢點會可以容忍到，或者就入邊中國點可以容忍到香港有五個候選人去一齊選咧？一定唔會啦，即係我覺得最多都係三個，最多四個咁樣嘅 option 咯。因為你自己都要選位，你都要籌夠提名咁樣，所以都唔會有太多嘅。即係嘅 option 俾到大家，咁所以即係而家你葉劉又好，咁跟住嚟緊可能呢三個人，可能其中即係我諗得一至兩個可以入到閘咁樣啫。 由始至終啊，財爺都即係啲報章啲新聞都話佢大陸唔開綠燈俾佢㗎。 即係我覺得到最尾而家唔緊要啦，香港下兩即係自從689話唔做嘅話，即係我諗香港都。邊個做都會好好㗎啦，咁所以 OK 嘅。喂，咁我哋唔好講住香港先啦。咁糖水，喂，我知道嗱，我哋上個禮拜，我哋上次呢就講咗一個單西啦 ，OK， 西藏啦。咁我知道你其實都想講雙西，咁今日個西 梗係啦， 咩西啊？ 西 低妹嘛，讲咗成年嗰啲无谓嘢咩？讲咗成年无谓嘢咩？脱欧啊，咩美国总统大选啊，香港大选，讲咗成年无谓嘢都要讲翻啲正经少少嘅嘢噶嘛？ 唔 系， 我唔系无 谓嘢，即系 譬如话你话澳洲讲澳洲嘢嘅话，你唔系唔讲嘅，但系实在太闷，所以我哋唔会讲啊。 系。 喂，咁但系嗱，一个问题我想问嘅。咁點解係西妹？點解即係我哋咪前我都問過，重新問一次，點解唔係鬼妹，係要重新一個係個西妹嘅？ 哦，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好耐 個人 遠在未有呢、這個political correctness， 遠在呢個未有呢個 Donald Trump 反對呢個 political correctness 啊，就更加。好耐好耐之前呢，我喺香港做嘢呢，就喺间公司度呢，就有好多西人同事嘅。咁呢，香港嗰啲呢，顺便讲抄咗少少讲啦，就讲一个字啦，就係 honky。honky 呢个字呢，好多人唔识用嚟㗎。咁其实当年呢，佢 好多人唔识用啊，你话。 或者用錯呢個字啦，即係或者佢當初唔係咁樣解釋啦。好多人將 honky 解作為香港人，但其實 honky 嘅意思咧就係，即係起碼當年嘅意思咧就係，其實係講香港嘅英國人就叫香 honky， 咁係一種有啲貶義嘅一個 terms 嚟嘅，因為其實就話即係香港嗰啲英國人咧，咁佢哋揾好多錢啊，但係佢哋唔係一流嘅人，唔係一流嘅人才咯。即係佢哋係次等嘅，但係呢佢哋嚟到香港呢就搵咗多錢，又受嗰啲殖民地嗰啲人呢，被殖民嗰啲人呢去縱壞咗嘅。咁呢牙文牙武啊，又覺得要巴閉啊，但係又唔係一流嘅人才啊，咁樣呢就叫佢做 honky。 咁嘅話我都用錯咗，我成日叫自己做 honky 喎。即係我哋或者我哋香港嚟澳洲嘅呢一班，我哋成日唔知我聽埋好多時我哋都會形容自己為 honky 喎。咁冇所謂嘅，有時咁有時會變㗎嘛，啲字嗰啲用法。咁其實我知佢，咁佢哋呢就知我香港人叫佢做鬼佬㗎嘛。咁佢哋把口又笑， 唔係死鬼佬，唔係鬼佬啊。 把口又笑其實冇所謂咁啦，其實我知佢哋係介意㗎囉。即係你將心比己，如果調返轉你都會㗎嘛，如果你喺度生活。 即係唔可以叫人做支拿咁樣，係咪咩意思 呢？你呢個就抽水啫，即係調返轉，如果你喺度生活，人哋叫你做黃皮豬，咁你都唔會開心啦嘛，即係等於你叫佢哋，即係對佢嚟講，佢係一個普通人嚟㗎嘛。佢仲要係 honky 添，佢係一個普通人。咁你叫佢做 white ghost， 咁樣佢梗係其實梗係唔開心㗎啦。咁就咪戒咗，即係遠在呢個我就唔叫佢哋做，即係問心嗰句我又唔覺得佢哋真係 ghost 嚟嘅。咁樣。 喂，咁但係同佢岔開少少，咁我問你或者問埋阿皮仔啦，即係還掂你講開呢個咁嘅 term， 即係如果人哋同你講話叫你做黃皮，譬如一個西人，咁佢西人同事，咁佢稱呼你做黃皮豬。你會介意黃皮豬個 term 多啲啊，定還是中國人呢個 term 多啲呢？ 中國人。 哇，即係你寧願人哋叫你黃皮豬都唔想人哋叫你做即係中國人咁啊。 係。 OK， 但係呢個不切實際，呢個唔會發生嘅證明你唔喺澳洲生活。你冇可能你澳洲個 context 冇可能梗係叫你做 Chinese 㗎啦，梗係當 Chinese 㗎啦，冇可能。 即係喺澳洲未聽過 嘛，唔係 Chinese 唔係解中國人嘛， 係 支那解嘛，越嚟越複雜， 好似複雜咗我哋將成件事，唔係點解我咁講呢，即係我又差開少少咁講啦，即係因為我去過一個生日宴會咁樣啦，咁一個外國人搞嘅生日宴會，一個非洲人搞嘅生日宴會，咁你都知道，咦，咁可能好特別啦，係一個非洲人搞嘅生日宴會，咁佢本身係西 西非嘅西非人嚟嘅，咁佢亦都請咗係啦，即係請咗好多外國人嚟，即係去咗沙會都好啦。咁我係即係都係座上客之一咁樣。咁其中咧有一個中國籍嘅女士都被邀請咁樣。咁咧我哋全程咧都係用英文溝通嘅。咁跟住佢就好自然地就問我哋身邊啲朋友係啲邊度嚟嘅，咁有一個就話啊我越南嚟嘅，咁跟住我就話啊、哎、我香港嚟嘅咁樣，咁佢哦咁即係中國，咁即係from China 啦咁樣，即係呢個中國籍女士咁講，我話唔係啊，我係from Hong Kong 嘅，跟住佢再重申一次，哦咁即係from China 啦咁樣，跟住我再重申一次望住佢， 佢係from China 嘅， 佢係from China 嘅，但係我係成程都用英文講嘅喎 ，OK， 咁佢又再重申一次，咁即係from China 啦，咁我再重新望住佢講一次，唔係啊，我係from Hong Kong， 咁跟住我就將我視線移開咗，離開咗佢，即係我發覺係依樣嘢係會長時間嘅戰爭嚟嘅，我同大家講。OK， 唔係咁你未答我第二個問題喎，即係你會即係我知道唔會發生啦。咁但係如果人哋叫你 Chinese 定埋即係 sorry 中國人定黃皮豬，咁你會點？你會有咩 preference 啊？ 喺呢個 social context， 你最係 Chinese 嘅啫嘛。 係啊，冇其他方法啦。但係你 會重新 I'm Hong Kong 啊咁樣咧？ 都會嘅，但佢唔同埋佢哋都會明嘅，即係佢哋都會明其實。 喂，西人明喎，但係我發覺中國人係唔 明 㗎喎。 你要中國人唔好同佢講嘢，同佢講嘢咩？冇啊！而家聖誕節咁講翻少少輕鬆少少嘅嘢啦，諗住係咪先？ 邊咁樣講？聖誕節講西妹啊，大佬。 係啊，咁你個標題諗住叫寫咩啊？聖誕節溝鬼妹咁啊？ 唔係，都唔會用鬼妹，你咁鍾意佢用個西字，所以我一定有個西字。 聖誕節溝西妹㗎嘛。賣大包天離地道教你溝西妹㗎嘛。 好，咁你試下囉，咁你係咪想講 你諗啊你諗啊你諗啊你諗啊你講。 好啊。 你監製你定個監製。 咁你想西妹想講咩啊？ 咁呢就好似洋葱咁樣啦。洋葱咁樣呢就由一層層咁樣呢就由啲皮毛少少嘅嘢呢咁就逐漸深入咁去講啦。咁其實 咪再重申一次先啦，你係想講西妹，但係你又想講皮同埋講毛㗎，係咪咩意思？ 係當然啦呢、這個。咁係啦，咁跟住再深入咁樣去講啦。香港嘅廣播史上應該係冇人講過呢啲咁嘅嘢㗎。咁我哋應該係第一個啦。咁但喺傳媒上面呢就係有啦。 嗰 個 咧 就 係邊個咧？ 梗係我哋嘅才子，名流青史嘅才子陶傑啦，係咪先？咁大家可以 俾紙巾包住個頭嗰、那個。 呢啲嘢唔記得咗㗎啦。咁大家可以將即係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就係譬如一個70年代嘅，即係喺70年代喺外國生活，跟住去咗一個小農社會度繼續生活。跟住販賣一啲外國嘢嘅一個人啦，佢寫嘅嘢，即係佢寫嘅嘢啦，同埋即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仲喺外國生活嘅支那人嘅觀點，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有乜分別。咁咧，其實好耐之前咧，陶傑咧就寫過一篇咧，叫做直頭嗰篇文咧就叫做《溝鬼妹的哲學》嘅。咁我读少少出嚟啊！无论阿叉定系支那佬，沟鬼妹至少系佢哋生命中一段耳目嘅遐想。咁我跳 呢篇嘢、 都好，因为我咁都好耐之前噶啦。咁所以即系 to be fair 啦，都好耐之前噶。咁咁、 okay. 大家都要考虑呢样嘢啦，系咪？咁样就发咁我跳嚟读啦，冇理由读晒成篇文噶嘛。咁就發現溝鬼妹呢唔一定係咁唯美嘅事。首先規由鬼妹早熟 ,16、17歲風景最宜人 ,23、24歲開始成熟過度 ,30 個外即巢皮鶴髮樹毛竹冠，佢哋皮膚太粗，毛孔發達，十之有九除曬衫，一身短短嘅金毛喺燈光下好似一隻美洲舞獅。亞洲男子嘅皮膚比鬼妹誘惑，上咗床性別嘅隱喻一時倒亂，鬼婆似男人，而嗰個跨口要溝鬼妹嘅亞洲男子反而 多咗三分阴柔，咁跟住呢度鬼妹呢好快就会变成鬼婆。而喺东方呢，而喺东方睇住林青霞同萧芳芳只要调养得法，都永远不会沦为师奶。鬼妹亦都有好多种，丹麦同挪威嘅鬼妹同希腊意大利鬼妹唔同，鬼妹都唔一定性滥交。相反到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去睇睇，天主教国家嗰类鬼妹自细家教严谨，守身如玉，论人淫贱，又几时及得上哈尔滨、成都同埋青岛呢？加州嘅美国妹大半生喺阳光海滩，青春嘉年华会嘅宿醉中未醒，最易搞上手。但美国鬼妹每个都系潜在嘅希拉里·克林顿。佢哋对你嘅记忆好短暂，一夜风流，欲雪还休，你又何必对佢情怀碧海，天长地久？鬼妹唔会唔系傻瓜，佢哋好快就明白亚洲男人嘅性征暧昧，而自己嘅性格咧就更加光扬。一个亚洲男人同鬼妹走埋一齐，毕竟系一场荷尔蒙嘅错配。一个柔弱嘅越南男子系唔可能娶一个三分似嘅美国婆嘅。佢只能嫁給佢，因此美國學者孫隆基一語道破，在一個未斷奶的民族一書中，孫教授指出，下嫁亞洲裔丈夫的鬼婆先天有一些女性同性戀的傾向，拜仁拜語一個國際級真學者的真知灼見。咁呢就再 就咁嗱，我自己從即係離身先啦，我未聽未睇過呢篇咁嘅報道嘅，咁但係我發覺就咁用一個閱讀理解或者係聽 oral 考試嘅一個睇法，喂，我發覺呢個人佢真係閱女無數喎、啊，佢成個地圖成個地圖嘅女士可以。即系寥如指掌咁啊，争在未有北极南极嗰类嘅啫。 文人多大话啫，可能都系唔通啊？ 都系睇、啊，都系睇 Playboy 嘅啫，最咩？ 唔通唔通你逼华使胭脂扣去做鸡先咩？系咪作出嚟啊嘛？啲嘢万文为 才子，真系才子。好， 今天轮到先富起来嘅大陆中年暴发男，情迷鬼妹了。澳门是中国暴男嘅天堂。哪里有數不盡的俄羅斯和東歐妹可供選擇，不知道他們接客的時候目睹身上一團遮天蔽日的肥腩之高凌空壓下，帶著三寸蜜蠟，一隻閃亮翠戒，一隻手會在自己身上用力捏，那隻手指尾長指尾的長指甲，將一雙雪白的乳房炸得红红肿肿的，在那一片散发着鲍鱼味的大笑声中，这个波兰鬼妹有没有冒犯泪光，想起那遥远的家乡还有一个等待着她的金发情郎。 是不是他来的那个人？ 再讲一点呢，就是呢这里啦，就是翠华中南印象这篇叫做最新調查，問中國旅居的鬼妹對中國男人的印象，缺點一大羅，不注重儀表，缺乏幽默，好像是富有家庭觀念，亦即好處是富有家庭觀念，亦即是所謂顧家。在鬼妹眼中，中國男人缺乏了一點點性徵，嫁給中國男人的鬼妹問他的愛侶是什麼，第一條通常都是答喜歡中國男人皮膚又滑，就是這樣，大概是這樣。大概咁啦，跟住咧佢仲讲我呢度咧就系话，儒家思想另一篇啊，呢个儒家思想几千年，把中国男人训练成表面上不近女色嘅君子，结果西门庆嘅灯淫棍代代相传，却不 出不了一个情圣，唯一例外是《红楼梦》，但系贾宝玉系一个未出青春痘嘅少年，贾宝玉唔系情圣。是傾性傾向模糊的一個男仔，咁包埋啲講鬼妹啦，仲講埋呢個 中亞洲男士，中國亞 洲男， 佢 focus 喺即係亞洲定係中國嘅男士咧？ 都係亞洲噶啦，包埋亞洲， 係啦。咁你自己作為身為一個亞洲嘅男士，你點即係你有啲咩評語先？首先你睇完。即係你自己做完呢個咁嘅 study， 你認唔認同佢嘅講法？ 認唔認佢嘅講法咧？首先我哋就 分析下佢嘅講法啦。即係我覺得佢講係啱嘅，但係呢我會即係我覺得佢講嗰個闊度都好夠啊，即係佢涵蓋咗嘅觀點呢同埋都好充足。 涵蓋咗嘅國家好多。 國家同埋觀點角度呢都好充足。咁頭先佢講過啦，就佢一個好強調一點就係無啦。就係呢、這個。就係無。咁我哋就頭先就話我哋會由啲皮毛啲嘢開始講啦。 真係講無啦。 真係講無。真係講無。真係講無。咁呢首先就講中國男人嘅無先。咁呢首先呢就係話你好明顯睇得出呢就係話即係陶傑不愧係一個才子啦。 嗯。 但係佢唔係一個 intellectual, 同埋佢啲科學比較差啲嘅。即係首先呢你就係要睇返男人嘅無呢，即係首先係咪性徵，同埋呢個性徵呢無係咁呢個係嘅，因為呢個係同呢個 testosterone 嗰個分泌有關嘅。咁但係問題係話係咪有毛，即係多毛係咪一個優點呢？咁好明顯唔係喎。咁如果你講邏輯嘅話，頭先就係話嗰個人就係講咗，即係佢問嗰啲西妹嘅男中國男人嘅優點，佢話係因為佢哋冇毛嘛。咁人哋話嗰樣係優點嘛。咁如果再科學少少睇呢，就係、是、其實你要睇呢，就係話其實有毛呢樣嘢呢，男人嘅體毛呢樣嘢呢係點樣，點解會男人會有體毛呢？就係你要分到底佢係一個 natural selection 定係一個 sexual selection 㗎嘛。咁如果係即係如果係 natural selection, 只不過因為白人嚟嘅地方佢嗰度比較凍，所以佢就生嗰啲毛出嚟，即係係一個有個保暖嘅作用咁樣㗎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應該係一個同埋有毛唔代表係 muscular 㗎嘛。即係因為即係當然你有 testosterone 係代表男性，但係有毛呢就唔代表 muscular, 黑人都係冇毛㗎。其實係得白人有毛㗎嘛。喂，係得白種男人多毛㗎，因為唔知點解。咁樣 我同我發覺呢就咁講呢，陶傑淨係 focus 喺西妹喎，佢冇講其他妹或者其他男人，譬如黑人佢都冇講。 係佢冇講黑人，係佢冇講黑人，係。咁佢反埋佢由英國嘅生活嘅經驗㗎嘛，而家佢。 明白好。 就係話另外呢就係話呢毛嗰啲西妹身上嗰片毛呢，即係唔知你有冇留意啦。 冇留意。 你好唔聽呢個節目㗎，你可以坦白少少講。即係嗰片毛呢，即係我明白點解佢會覺得即係咁壓咁樣，即係好似咩動物咁樣覺得。但係嗰片毛呢喺倫敦係好壓，但係去澳洲係一個好神奇嘅化學作用出咗嚟嘅。即係反光㗎，你明唔明？喺澳洲嘅陽光天氣之下。 喂，嗱，即係如果呢、這個喂呢樣嘢要問一問先。喂，肥仔、糖水同埋我自己都係喺澳洲生活過啦，或者肥仔你又喺澳洲生活過啦。喂，我真係冇見過反光喎。 即係啊，你留意一下聽日翻工啊，如果聽日好聽嘅話。即係你生喺澳洲黃金海岸，帶少少古銅色嘅皮膚，一片即係有少少金色嘅毛，係反光嘅成個人。再配合埋一把金色嘅頭髮咧，係反光。你聽日睇下。 通常澳洲出嘅都係肥妹嚟㗎，所以真係好難，即係成塊平光板望住㗎咗，基本上。 OK, 咁呢個係你嘅個人喜好啦。咁我 喂，嗱，重新，我個人喜好係都係東洋女子多啲。 嗱講開係喎，即係其實我覺得你話真係好多人鍾意細妹嘅，其實我都唔係喎。即係好多亞洲人其實唔係真係，我諗十個有九個。 自中學到而家都係鍾情東洋女子 ,sorry。 東洋啊，即係唔係東方添喎，你係東洋。 東洋啊，東洋啊。 其實十個最多九個都係会仲会去鍾意返亞洲女仔，或者係即係起碼路上會去搵返亞洲人啊咁樣囉。 係 咪咁好啦，咁剛才講完毛啦，咁而家講皮啦。咁講皮呢皮呢就係、是、嗱，咁首先呢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 即係膚色，即係當然好 skin deep 啦，咁我哋好 skin deep 㗎呢啲集節目都係，咁樣就以為係即係大家覺得係白色，即係白人嚟白色囉，咁有冇講呢，白色咪白色，白色即係冇色㗎基本上。咁但係其實呢，首先我想講呢，就係即係而家嗰啲亞洲女仔係白過啲白人。 係呢、這個我承認。 即係白過啲白人。所以呢你睇返呢，其實如果你睇西妹呢，嗱而家講美學啊，美學就係、是、其實係睇顏色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佢哋係多顏色㗎嘛。佢哋係即係你頭髮唔同顏色啦，可能橙色啊、紅色啊、啡色啊、金色啊咁樣。咁你眼睛又唔同顏色啦。咁你有斑啦，嗰啲皮膚上面。 好多著 斑。斑啊，係係囉咁樣囉。咁反而你東方女性呢係黑白分明㗎。即係所以其實點解東方女性 會白，但係有墨喎， 點解你講講墨呢樣？你講個墨呢個？你講係捉 喺澳洲，我諗住喺澳洲，唔係你話即係外國鬼，即係西妹有著斑啊嘛。但係但係喺外，即係喺澳洲，尤其是嘅亞洲女士係勁多墨屎咯，因為可能都係同個陽光有關係啦。 係咩？係咩？ 你留意一下，聽日有。 我大家聽日都有工，要做啲功課啊，翻工嗰陣時啊，咁樣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東方係啱嘅，如果東方女性佢要白呢，因為你一個黑白分明呢，好似一個水墨畫咁樣㗎嘛。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西方女性就唔係囉，即係會係一個印象派嘅油畫囉。咁呢講到呢、這個講完呢個皮毛嘅嘢呢，咁我覺得圖傑作為一個才子呢，佢 miss 咗一點呢，咁我要補充返。咁同埋我覺得佢作為一個才子 miss 咗一點呢，我覺得係非常重要的一點呢，係罪不可恕嘅，係佢作為一個作家嘅一個極大污點嚟嘅。雖然我覺得佢發明咗呢、這個將小龍 DNA 呢個 term 化陽光，但係係足夠令佢名留青史啦。咁但係佢 miss 咗呢個 point 真係非常嚴重，即係佢講西妹，我覺得首先即係一定要講呢，就係個氣味嘅。 好、oh. 即係一個好濃好濃嘅氣味啊！咁你咁如果喺你 咩味先？邊度出嚟嘅味先？ 身體 啊、哦，身體 OK 身體味。咁你即係如果你，但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如果你同佢你鍾意佢嘅呢個就係、是、最美妙嘅香水啦。咁但係如果你同你夏天嘅時候，依家冇冷氣，巴士入面坐你隔離嗰肥婆嗰陣味，即係就係、是、完全係第二個世界啦。即係好似，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一濃味一定係唔好啦。即係好似你會食芝士咁，都係濃味㗎嘛，係咪？咁你都係好食㗎嘛。咁但係即係好似就蔡蘭或者另一個才子喺香港，就話當你去你要開放你自己，去接受一啲新嘅嘢。當你去接受咗，即係例如好似食芝士咁樣，當你去接受咗之後呢，咁你就會有一個新嘅天地展現喺你面前啦。咁呢其實我覺得我哋今晚呢個話題呢都係同蔡瀾呢個說話呢，即係都係可以引用到佢呢個說話嘅，就好似其實我覺得有時你同一個西方女子交往，就好似你食下芝士或者飲紅酒，咁你都要去就算未知話要學習，但你都要去開放你自己，同埋你要去適應，或者係即係唔多唔少係一種學習嚟㗎囉。咁呢講開度呢，我就想下講下呢、這個呢，即係岔開少少講呢，就係、是、所以我好服嗰啲人呢，就係話嗰啲中國女人呢，或者亞洲女人可以真係上網搵個西人咁樣逐個過嚟㗎喎。大陸咁跟住呢度有個可能佢三十幾歲，咁呢度有個六十歲嘅阿叔咁。係上網認識咗，咁跟住做過嚟見兩見，咁樣就交俾佢喎。 咁、那個目的好明顯㗎嘛，咁、那個目的係想攞 green card 咋嘛，唔係咩？ 咁都係啫，大佬。 有。 唔係唔係，即係因為點解咁講呢，咁我自己唔係親身經歷啦，咁但係我有朋友，咁就即係佢自己係華人嚟嘅 ,ok, 咁我見佢亦都係有好多同好多唔同嘅媒介度，亦都即係亦都識到一啲嘅喺內地嚟嘅女子，咁亦都係見咗兩個月咁就結婚㗎喇喎，咁但係即係我唔肯定呢個係唔係即係佢哋會 prefer 西人啦，但係我發覺其實只要有方法著地，有方法留喺度嘅時候，佢哋都會，除非嗰隻係唔係動物嘅，如果唔係佢哋都會嚟㗎喎。 其實都幾犀利㗎，我覺得佢哋。 即係為求目的係不擇手段㗎嘛，或者放下好多身段啦，只可以咁講。 頭先都陶傑都講咗啦，即係其實呢個係其實西方女子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啦，咁你。譬如你英國、澳洲又唔同歐陸啊，各方面啦、啊，咁即係我哋集中少少講啦，集中少少講，即係譬如講翻英國或者係嗰個澳洲嘅女子咧，因為譬如你講法國嗰啲人咧，係又係唔同嘅，即係 even 你去同加拿大嗰啲法語區嗰啲人傾偈咧，即係你都好明顯 feel 到佢哋係唔同嘅，咁嗰啲我唔識啊，嗰啲嚟嗰啲我唔識啊。咁樣即係集中少少講啦。咁我哋之前咪講過呢，即係話 Kate Middleton 嘅，咁你咪有啲仙氣嘅。係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陶傑所講嘅澳門嗰啲俄國美女嘅另一端囉，就係何為一個熟女嘅。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話去認識一個女仔咁佢你爆石，如果你未結婚咁，你可能聽日你真係鍾意一個西方嘅，即係鍾意一個西人咁樣。咁講佢內涵係咩呢，就係你始終都要講，即係講西方人女子嘅時候，你就要講其實佢嘅文化背景係點樣囉。咁你其實咩叫一個熟女呢，咩叫西方熟女呢，其實就係、是咁 ,Kate Middleton 當然就係一個人版啦。其實西方所謂西方熟女就係話，當年佢哋呢啲咁嘅貴族做嘅嘢呢，就 democratize 咗，發展到去散播到去中產階級，都佢哋都會上都可以擁有呢個教養啊、教育啊，佢哋都會想咁樣去生活。咁呢就要大家要睇返去，譬如話是最容易睇返咪就係 Jane Austen 嗰啲咁樣嘅咩理智與感性呀嗰啲咁嘅戲呢。咁嗰啲人呢就真係咁樣生活㗎，就係點樣生活呢，就係、是、如果你喺 Sydney 住呢，你就可以去，其實可以去啲古蹟嗰度睇到，例如 The Goose House 聽過呢。咁其實就係話佢哋就係、是夜晚就喺嗰個咁樣嘅大廳嗰度呢就食飯啦，咁就講餐桌禮儀啦。咁跟住呢就食完飯之後呢，咁唔使做嘢㗎嘛，佢哋因為佢哋有下人㗎嘛。咁就會去走咗去個偏廳嗰度，咁呢就彈下琴啊，讀下詩啊，做啲咁樣嘅嘢啦。咁呢其實熟女，所謂熟女就係話其實你要讀好多書啊，要識吟詩作對啦，要彈琴啦，要識彈琴啦，玩樂器啦，唱歌啦，咁到頭來有咩目的呢，目的就係嫁個有錢人囉。呢個就係一個 喂，呢個其實你唔需要睇，即係譬如嗰啲古典文學啦，一個最簡單嘅一個童話故事，一個 Cinderella， 你已經知，即係你已經見到啦，即係你見到係即係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是、因為我成日睇得太多次啦，因為即係我女五六歲，咁佢成日睇都係睇呢啲咁嘅故事。咁你見到佢個後母係咁坐嗰兩個女，雖然佢個女幾樣衰都好，但係你都要訓練佢，即係唱歌啊。吹笛啊，即係你係貴貴到最尾，其實貴求就係嫁個貴族啫嘛。呢、這個就係即係歷史一路落嚟嘅一個點講，一個潮流啦嗰陣時嘅。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呢樣嘢係當佢 democratize 咗嘅時候咧，其實到而家你嗰啲中產階級嗰個家庭教育呢都有呢個成全嘅。咁、變咗嘅時候就係變咗咁，譬如 Kate Middleton， 佢家教有呢樣嘢，咁佢入咗去名校讀書， 咁佢再受嗰個皇室嘅訓練，咁佢有個底嘛，咁佢咪 train 到出嚟囉。咁但係唔係話，但係如果你譬如你港女，你就做唔到呢樣嘢嘅，因為你冇個底嘛，即係你變咗係繼正，你即係就受雞精訓練呢，你都 train 唔到嘅，因為即係譬如你梁齊欣， 我知你會講梁齊欣 㗎，兜咁大個圈 係唔會做到呢樣嘢嘅，因為你唔係嗰種人嚟㗎嘛，你個屋企唔係英國人嚟㗎嘛，同埋點解你中國女子你發展唔到，即係為咗你 compare 西方嘅淑女同埋中國女人點解會係有一個好似有水平差，因為中國女人係農村嚟㗎嘛，即係佢冇經過一個貴族去 democratize 咗嗰啲文化散開咗去嗰個過程嘛，佢係農村由下面發展上嚟變咗好有錢，跟住就去買 LV 啦咁樣嘛，因為咪咁樣囉，所以咪。 但你覺得佢係咁樣係永無翻身㗎喎，會唔會呢，定係你還是覺得只不過係經過，譬如話我哋講緊話就算係農村女子，以前係農村女子都好，你嚟到呢度譬如或者經過幾個 generation 嘅洗禮嘅時候，佢哋所即係佢哋嘅後代可能可以 achieve 到呢樣嘢㗎喎都。 如果你喺度大，當然係有可能會 achieve 到嘅。如果你喺度大，即係 一路講緊係，即係譬如話，即係強國嘅女子都係永遠都，就算上幾多堂或者係去幾多嘅特訓，都唔可以做到呢樣嘢。係 啊，冇用啦，冇用。但係其實你可以用翻自己嘅文化去做呢樣嘢噶嘛。 係扎腳。 你如果學係啊，你扎根噶嘛呢樣嘢，你學人真 係。我講扎腳。 我扎腳唔係扎腳，你要扎根你扎根自己文化㗎嘛，咁樣你咪可以做㗎，即係等於我哋都講㗎，就係好似民國女子咁㗎嘛。所以你講西妹咁，你即係有啲好 raunchy 嘅，當然有啦，咁你嗰度個 range 好大啦，咁你又有熟女啦，即係基本上佢哋嗰種嗰個 range 係大啲，因為佢哋係自由㗎嘛，所以佢哋有時好似點樣養就變成點樣咁樣，其實佢哋嗰種類係繁多好多嘅，咁但係譬如你嗰啲即係你唔會，你日常接觸你唔會接觸到去嗰個層次㗎嘛，即係會感受到啊佢係個熟女，咁你翻工大家係同事，咁你唔會㗎嘛，咁你梗係要登堂入室，咁你先至會感受到囉，咁但係係囉咁樣囉，咁好啦，咁講返即係講咗嗰啲即係分析性嗰啲嘢啦，而家講返啲實戰少少嗰啲嘢啦。 喂，聽落你聽你聽落聽落你有好多經驗咁喎。 咩我都係文人多大話啫，傻啦。 即係你都係睇人哋嘅 experience 係咪啦，都係簡樂夫教我嘅，呢全部都係。咁呢就即係我都幾十歲啦，咁我就即係譬如我即係我冇理由識啲廿幾歲嘅女仔咁，係咪先？咁我去到盡，即係都係可能到三字頭八十後啊咁啦。咁如果即係好後生嗰啲，就即係可能要爆石啊肥仔嚟講啦。咁如果係年紀大啲嘅，就麻煩大家電郵去881903.com嗰度問，即係陶傑啦，60歲以上嗰啲咁樣，即係近代嘅流行文化度咧，真係有一個Bible 嘅，喺呢個去了解呢個西妹咧，就係呢個《Sex and the City》呢套電視，即係我覺得係真係 define 咗一代人嘅。咁如果再後生嗰啲冇睇過咧，就唔知啦。但係即係等，但係之後嗰啲文化都係受影響啊嘛。即係譬如你，等於你香港以前都係譬如你譯書斷定咗一代人一代港女嘅心態，咁其實你之後嗰啲張小嫻啊咩啊都係受逆書影響㗎嘛。咁同埋某程度上，我覺得陶傑呢，其實我唔覺得佢錯嘅，即係其實譬如你真係想去追個細妹啦咁樣啦，咁你真係你諗下你個細妹，你嗰、那個你自細譬如個少女時代，佢夢中情人應該唔會係一個香港仔嚟㗎嘛，係咪先？咁佢夢中情人都會係一個 都係西人， 都係西人啦，係咪好似一個明星咁 啊， Brad Pitt 啊 ，whatever 啦，或者而家嗰啲啦，唔知边鬼个啦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话即系而到呢度咧，讲到呢度咧，就要讲翻去贾宝玉啦。咁就系话，咁你而家要讲翻嘅话，其实你第一，你我哋讲嘅话，譬如西方文化第一文学作品系咩咧？就系、是哈姆雷特啦，就係講 to be or not to be 咧。咁你向中，即係你華人嘅第一文學作品就係《紅樓夢》啦。咁你莎士比亞就講，即係哈姆雷特就講人生啦。咁《紅樓夢》講咩？《紅樓夢》就係講情咯，就係講情同埋講人咯。 講女人。 咁都可以話係講女人嘅，但係主要都係講情咯。咁其實《Sex and City》都係講幾條嘅。幾個女人去搵 love 㗎嘛、即係呢個就係 Sex and City 嘅主題嘛。咁所以其實譬如你講西人佢嗰、那個即係你講返佢哋西方男子嘅吸引力呢，即係佢好有紳士風度啊，有武士精神啊，識保護女性啊嗰啲咁嘢。但其實嗰啲嘢係表面㗎我覺得。咁當然嗰啲嘢你要學嘅，但係唔難㗎我覺得。唔難，同埋應該要做嘅嘢嚟嘅，嗰啲即係譬如你保護女性呢啲係應該要做嘅嘢。咁但係你自己嘅家學，作為一個華人呢啲嘅家學係咩？就係、是、情，即係我覺得情就係、是、中國文，即係中國人嘅係一個專家。如果你睇返，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張藝謀嘅套戲呢，就係、是、叫做十面埋伏啊，刘德华、金城武同埋章子怡做嗰套咧，哇！入边嗰啲，即系我唔论嗰套戏好唔好啊，好唔好睇啊，但系入边嗰啲感情咧，即系复杂到咧，即系你唔会睇到一套西片系咁样写出嚟嘅，咁样写一个故仔出嚟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华人嘅悲忌咯，所以咁就结论啦，我可以出啦。 但鬼妹科唔科呢啲嘢先，啱先西妹科唔科 into 呢啲嘢先，最重要啊！你记有几避忌都冇用噶，你意思佢唔科 into it 就唔科 into it 噶啦。 唔系一定科噶，因为对最终系一样噶嘛，嗰样嘢。即系其实西人你最多就系话，成日讲嗰句就话，咩啲鬼佬情圣啦，图片所讲，即系讲嚟讲就 way to woman's heart 系点样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睇翻《红楼梦》。贾宝玉是远远不是，即是不只是这个层次咯。即是他是真的天下第一淫人咯。咁他真的 是另一个层次咯。所以一定是瘦的。咁当然你如果是现在不是讲緊去澳门那样东西咯，已经是。即是现在不是讲緊。 那些是钱来的，那些不是用。 那些是肉体，不是只是肉体啊，或者是那样东西咯，已经是。讲緊第二样嘢囉，咁样。所以大家如果沟鬼妹呢，就要学好华夏文化。呢、這个就是今集嘅结论，就係咁。 即係你係觉得，喂，但係我自己都有几个有啲 feedback 啦，即係我自己都有几个朋友係即係娶咗西人嘅咁样。咁我唔知道你哋点睇呢，但係喺一个亞洲嘅圈子裏面呢，咁即係或者陶傑之前都有講㗎喇，即係個文都有提及，其實個 case 好少有，即係你好少會見到呢係亞洲嘅男子去跟住身邊係一個妻子係外國嘅女士咁樣，呢個係唔常見嘅，我唔知道你哋見得多唔多啦咁樣，但係即係你見到係會好多喺我哋亞洲人嘅圈子裏面呢，佢都會問呢個問題，點解會吓有個西人會鍾意我哋亞洲男子，即係呢個係 咁樣啦， 係呀，因為我哋自己會有咁樣嘅，我哋會有咁嘅疑問，因為可能你我哋直覺上會覺得即係鬼妹唔會無端端鍾意亞洲男士㗎嘛，係咪先，我哋即係出曬名， 但佢冇問點解話亞洲男人會鍾意個西方女子咁樣， 好少咁問嘅， 好少咁問嘅。係、哦、咁，但係即係只不過你第一個問題會出現就係、是，咦點解個鬼妹會 fall into 即係我哋亞洲男士嘅咧咁樣？你話依個係唔係有冇？ 冇 唔係，我相信絕對唔係，因為冇。 咁你講。 冇冇，我意思即係話依個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reaction， 即係可能我哋自己裏面呢，我哋有個潛意識，或者係我哋喺唔係喺依度長大，或者如果你話我哋係一出世喺依度嘅，即係譬如我哋係 third fourth generation 喺澳洲，即係澳洲係鬼仔嚟㗎，已經鬼仔性格嘅時候，咁依個可能係正常，或者係我哋溝鬼妹好正常，但係即係對於我哋我自己呢，即係可能是有兩種文化在個身體裏面的人的時候呢，對於這一樣這樣的東西是一種很遙遠的事來的。即譬如說我很簡單來說，即你不會見到，即我在學校的時期，即我在這裡 讀中學，我所見所聞的時候呢，你是絕少機會你會見到一個亞洲男士是會即跟一些外國女仔是很 friend， 除非他是即純正是一個鬼仔嚟噶啦，咁样或者一个西人性格喺个亚洲，即系一只蕉里边咁样 ，OK， 黄皮肤、即系白肉咁样，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即系呢样嘢系对于我哋呢一班人嚟讲系一种潜意识，系一种抗，唔一定系抗拒，或者系恐惧啊，一种恐惧感啊，系啊，即系 因为佢 唔系因为佢多毛，或者系或者有一种。即係我唔認同頭先陶傑咁講話，我唔認同係多毛或者係一種即係我自己嘅嗰個性徵唔係話即係雙方唔突出，或者係雙方混淆咗，我絕對唔係咁講，但係喺文化上嘅突然間一種恐懼，一種如果你唔介意咁講嘅話，我自己會形容係一種卑劣感嘅係。我唔知你原 因。 係。係即係你會突然間好似你係 reach 唔到嗰個 level 㗎啦，嗱掉返轉亞洲同亞洲係冇呢個咁嘅問題嘅，即係譬如話 even 亞洲，即係話或者香港人同日本人啊韓國人啊乜都冇問題，但係你越咗嗰種黑人就更加唔使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即係你係唔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囉，好少囉。阿肥仔你好靜喎，你係咪對呢件事冇經驗或者係冇感覺，定還是老婆聽住？ 我明白。即我自己又冇乜呢方面嘅特別， 你唔會諗咯，即係你唔會咁樣， 唔會諗喎，真 係，即係你唔會覺得，哎呀，我真係想嗱，人哋會咁諗我嘅，但係我唔會咁諗咯，即係譬如話我啲親戚以為我即係嗰時移民咧過嚟澳洲嗰陣時咧，佢第一年翻去佢話，喂點啊，有冇 call 個妹啊，有冇揾，有冇，即係我話唔係咁容易㗎，我想講，即係我第一個笑話就係、是。唔係咁溫㗎個 system，OK，、okay? 即係我 even 係 現實唔係咁㗎， 即係講真，現實對我嚟講就係點樣？就係、是、話我要同一個鬼，即係要同一個西人嘅同學去，尤其是女仔啊，去傾偈啊，係點講啊？個內心係戰鬥㗎，我想講。 或者咁講啦，我係嘗試遇過嘅，即係冇，即係後期當然冇諗過啦。譬如中學嗰陣時咧，係有嘗試過考慮過 approach 過一個西妹嘅。 跟住咧， 但係咧，基於真係一個文化嘅差異，係我自己都低估咗嘅，係會。 係嘛？你有冇耐心去戰鬥先？ 耐心戰鬥又冇喎。 係嘛？ 但純粹是一個，因為咩明明是不會有戰鬥的，當你文化差異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一個即是遠到由尖東去到深水埗的時候，是沒可能有戰鬥，因為知道死了，真的是沒可能的。 是不是，即是唐叔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有這樣的感覺。 不是，所以我不是說那些好東西咯，那些可以上網見兩見，跟住就嫁咗俾個西人嗰啲，我咪話佢哋犀利咯。 唔同啊，即係女仔同西，即係同西人男士係兩樣嘢嚟㗎。我想講， 因為 我哋用男士嘅角度去睇件事嘅時候咧、啊，你係潛，即係深刻嘅，你係潛入咗個 territory 㗎。你問我嘅話係， 啊係咩係咩？係 啊， 即係唔係？如果照我觀察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嘅。 系 多咩先？ 即系亚洲人同埋，而家系好多下。如果你 系好系好多嘅，尤其是香港越嚟越多添咯。我想讲 系咩？系咩？ 唔係我講亞洲男仔同埋西方同埋西妹喎、其實而家澳洲係越嚟即係先而係越嚟越多嘅。咁其實我覺得其實就係、是、我會覺得主要都係咁當然文化差異係存在啦。咁正如我所講你好似食芝士咁啊，你要去開放你自己同埋學習呢樣嘢，咁你就會有一個另一個新嘅天地喺你面前啊嘛。 新嘅境界翻唔到轉頭啊。 新嘅境界啊嘛。咁但係另外最重要嘅原因，點解而家會多咗？點解陶傑佢會覺得佢另外一句咧，佢就話係而家容易溝咗啊，溝鬼妹咁樣，因為多咗波蘭女仔啊咩咩咩咁樣。點解佢會講埋啲咁嘅嘢？其實就係 prejudice 啫嘛，我覺得。 嗯。 主要即係最大原因就係 prejudice 咯。咁你如果你真係文化差異，當然係重要嘅，即係當然係重要。但係人你係可以超越呢樣嘢噶嘛？即係當然你唔需要，唔一定。即係當然你可以選擇去做，或者你可以即係你係個人嘅一個取捨嚟啦，當中有一部分。 即係你嘅重點就係話，如果我哋想或者如果即係亞洲人想溝鬼妹嘅話咧，就最或者溝西妹嘅話，最緊要就係喺你嘅文化上面去征服佢哋，係咪咁意思？ 唔係可以咁講嘅，你可以咁講，但係即係。又未至於，我又未諗到要去征服佢哋嘅，咁但係你可以咁 吸引佢哋。 我個 point 係啦，就係話其實佢哋有佢哋嘅吸引之處，就係、是、其實係嚟自佢哋嘅文化啊嘛。咁其實我哋好著數嘅就係我哋知道或者我哋有能力去學習了解佢文化，去到一個好深入嘅地步， 即係用情去打動佢。 而我哋再加一層就係由我哋有我哋自己文化，即係我識佢嘅嘢，再加埋我自己嘅嘢，但係佢就係識佢自己嘅嘢啫，咁樣。 OK， 明白。喂，咁啦，我哋今集就講西講到呢度啦。OK， 咁啊，多謝糖水同我哋剖析西妹啦。OK， 嗯 ，OK， 喂，咁我哋令我哋獲益良多，但係我哋唔知有咩用，因為我哋結曬婚啦。OK， 咁但係希望 好難講嘅。 哇，講啲假阿肥仔仲要啱結完婚無奈你同佢講話可即係前途咩好似香港咁係前途由我創咁樣。Anyway， 咁啊贏係啦，咁但係啦，咁希望所有香港男仔啊或者亞洲男士啊聽完之後可以好似葉柳咁講贏返西妹啦 ,ok。咁啊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